金放音乐开场的歌曲来自那英，叫做《不管有多苦》，当年在《征服》专辑当中的作品，也是那英第一次尝试作词的表现。当中呢，讲了他自己当时一段为很多人所怀疑的爱情。当年他和足球运动员高峰的感情受到了很多人的瞩目和怀疑，所以呢，当年在中国足球甲 A 联赛最为鼎盛的时期当中，作为北京国安的主场，北京工人体育场的24扇大铁门上，通通都写满了辱骂那英的话。即便在这样凶险的环境之下，他依然是用"不管有多苦"五个字来做了回应。即便现在爱情已经烟消云散，但是我想这五个字和这五个字当中所包含的勇气，对于他来说永远是情感生活当中的一笔巨大的财富。继续下面的这首歌则相对于把情感看得简单，这是来自陶喆《爱很简单》。 忘了是怎么开始，也许就是对你有一种感觉，忽然间发现自己已深深爱上你，也真的很简单。爱的彼岸天黑都已无所谓，是非苦的抉择，没有后悔，为爱日夜去跟随，那个疯狂的人是我。 要弄在一起，做什么都可以。虽然世界变个不停，用最真诚的心让爱变得简单，让它变得简单。爱的彼岸天黑都已无所谓，是是非非无法抉择，没有后悔，为爱日月去跟随。是我只不过 爱情是可以无限的简单化和无限的复杂化的事情，其实归根结底它不过就是两个词，一个就是留下，一个就是离开。所以呢，在这两个词的纠结当中，有无数人折腰其中，也有无数人在里面呢让自己变得混沌和可怕。陶喆的声音之后继续来听温岚《爱你的两个我》。 我天一亮就要离开，还给你全部的自由，

关于我爱你，这是来自张悬专辑《城市》当中的作品。在他的某一次访谈当中呢，他说自己对于音乐有着他难以表述的责任感，他希望可以通过音乐表现出生活当中的点滴和现在大家现代生活当中很多会遇到的问题，但是他又不希望大家觉得这些问题会困扰自己的生活。就像歌里刚才的主题爱情一样，我们常常觉得不可或缺的东西，却恰恰的正在影响我们对于生活和对于自己的判断。刚才是关于我爱你，继续呢，这是来自周俊伟第一张专辑当中的标题曲《我爱你》。 我也不知这是怎么一回事，我的情绪为什么忽高又忽低，从来不在意命运如何的诡异，直到有你出现在我生命，就像飘在天空那一颗流星，静静等待千万年一次的约定，从来不计较结局，短暂放光明，一声召唤我会向你飞去，等一句我的力气，只是不安定的你不曾落你的心，我会一直在这里等着你， 对于那些在80年代初期出生的朋友们来说，孟庭苇可能在某一个时期当中是你心目当中理想女性的代表，或者是梦中情人的样子，因为她当时的玉女形象深入人心，在很多歌曲当中也表现出了她温婉和甜美的那一面。风中有朵雨做的云当中叫做不快乐的爱人， 想偷偷快乐，最后是慢慢疏远你，想统统忘了，最后是离开伤心地，可是不听话的心却永远做不到，我是一个不快乐的爱人。我夜夜想你，却不是吹吹风而已，去远远不停，看过了多少颗流星，世界上有那么多失恋的灵魂，为什么是我不快乐的？ 携手慢生活895，深度覆盖全境，独有的区域化营销方式，开放的节目形态，让产品真正做到落地营销。联合媒体投放咨询电话：134-8866-2345，134-8866-2345。

这是范玮琪翻唱陈奕迅的《全世界失眠》。情歌里常常表达的都是在失去爱情之后的落寞感觉，但是在爱情还留在我们身边的时候，我们为什么没有及时的和好好的享受到其中的幸福滋味呢？继续是来自创作人季佳松的作品，叫做《随身幸福》。今天的王晶放音乐就是这样，继续会用好音乐陪伴在路上。 想在每天清早给第一个微笑， 要保护你为你我好， 为你做到、yeah、在星空下听到吉他倒数几秒，像每个心跳为了你闪耀、yeah、 想给你的腰坚定把你环绕， 让你知道每件事再渺小因为你都重要， 想给你的腰刻上专属一条， 听我你在手心珍惜每一分每一秒、oh, yeah. 你的未来由我来守护、 oh, yeah. 不重要的在乎、 oh, yeah. 你的快乐是我最大的满足、 oh, yeah. 你的脆弱由我来保护、 oh, yeah. 心中是必也是坚固、 oh, yeah. 我就在你身边随身的幸福、yeah.想在每天清早给第一个微笑， 要保护你为你我好， 为你做到、yeah、在星空下听到吉他倒数几秒，像每个心跳为了你闪耀、yeah、 想给你的腰坚定把你环绕， 让你知道每件事再渺小因为你都重要， 想给你 用心珍惜每一分每一秒、 oh, yeah. 你的未来由我来守护、 oh, yeah. 不重要的在乎、 oh, yeah. 你的快乐是我最大的满足、 oh, yeah. 你的脆弱由我来保护、 oh, yeah. 心中是必也是坚固、 oh, yeah. 我就在你身边随身的幸福、yeah. 指针带领方向约好不留点半晚餐在身旁，十二点往前方，瞄准了梦想，陪着你翱翔。 我的天，未来由我来守护，重要的 你的快乐是我最大的满足。你的脆弱由我来保护，心中是必也是坚固，我就在你身边，随身的幸福。你的未来由我来守护，不重要的在乎，你的快乐是我最大的满足。你的脆弱由我来保护，心中是必也是坚固，我就在你身边，随身的幸福。 好音乐九五九，我总在你身边。 当你 love me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喧嚣里，我最爱你爱你。 家居建材何处寻？大屋国际欢迎您一次选择，一生信赖，七天无理由退换，六万平米超大展厅，汇聚200余家知名品牌，家居建材一站式购齐，建在涿州大屋国际家居建材广场。新港海鲜自助就是各种不限量， 海鲜、大闸蟹、大雪蟹、鲍鱼、石斑鱼、三文鱼、皮皮虾、海参，各种刺身通通不限量。 海鲜自助就选新港，良乡西路北大街全京城二层，6030-7779，6030-7779。龙盛市场年货大集于1月12日至2月12日正式开集了，办年货就去龙盛市场年货大集， 现成邀烟酒类、食品类、日用百货类、礼品类等商家入座， 地址金生路大明山庄南200米，电话6035-6966。 餐厅开业了免费送吃送喝也没人光顾呀，

伴着青草地。